陌生的城市，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是缘分的奇迹，让我注定爱上你。浪漫的夏季，相爱不能在一起，我独自面对命运安排，慢慢的离去。我怨天怨地怨我自己不懂得珍惜，注定我命运将要承受痛苦的洗礼。我无缘无悔与你相爱不能在一起，等到我慢慢离去以后，天是我的心。相爱不能在一起，我独自面对命运安排，慢慢的离去。我怨天怨地怨我自己不懂得珍惜，注定我命运将要承受痛苦的洗礼。我无缘无悔与你相爱 像一张红请帖，送来了红灯笼，请来了红花轿，春天像一件红棉袄，穿着那红鸡蛋，装着那红包包，春天像一条红腰带，拴着哥哥的心，系着妹妹的笑，春天像一块心潮，闹着塞北的火炮。哦，红彤彤的春天，红火火的过，红火火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。哦，红彤彤的春天，红火火的过，红火火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。春天像一张红请帖，系着